段感情，让我不知不觉发现自己。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，让我这一次爱得彻底。我想自私地拥有你，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。幻想中的未来怎么忽然不在，该不该承担这失败，可不可以再爱你，用尽我所有的力气，就算只有模糊的画面和黎明之间，也胜过永远的思念，可不可以再爱你，我会有所有的勇气，就算没有一点退路，只有付出，也胜过一个人迷路却还不清楚。 作品叫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。时间带走的是我们生命的过客，留下的却是真心人。一个人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好，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去感谢我们那些爱过的人和事。所谓聚散是缘，生情有因。 继续努力，好好再练习，不让你伤心。 我为你写情书，给我机会，我会学会说日记，我有我陪。为你准备恋爱的滋味，我是最完美， 你最美丽。没有人能代替你的

这是童安格作词作曲演唱的《忘不了》，他现年已经55岁了。不过呢，出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只有30岁，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专辑。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歌手，会词曲创作，同时也会演戏啊。他的角色通常都是一些风度翩翩、气质优雅的人物。声音当中他的潇洒情怀是让很多女人非常着迷的。另外呢，我很喜欢他的一种唱法，就是哀而不悲，哀而不伤，所以他的情歌始终都是清清淡淡，好像在旁述旁观一个故事，一种情怀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会讲故事的刘若英，我们没有在一起。 有一种男生，他很聪明，很迷人，你很喜欢和他在一起，可是你们永远只会是朋友。我是刘若英，这是我的新歌，我们没有在一起。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，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，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，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。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，谁又会想到 至少还像朋友。

着多枯萎的诺言，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，人生看不清却舍心充满残忍，我却太认真，爱一层层被撕裂。向黑夜说再见。 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态度来对待呢，会有不同的结果。有的时候不同的并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人的心态和方法。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啊，就会有不同的结局。经过很多事儿之后啊，我们才会慢慢的悟出一个道理，说爱情啊，不是纵身跃入罔顾一切，而是为了一个人你心甘情愿的一退再退。 等于沾上

生都会遇到很多人，会告别很多人，会继续往前走，也许还会爱上那么几个人，弄丢那么几个人。关键在于谁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呢？对于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这样的人，一千一万个感激哦，他把时间留给了你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杨乃文翻唱高旗超载乐队的《不要告别》，而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了当年1997年的电影《爱情麻辣烫》原声带当中，作为了插曲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郭一凡演唱的《堂吉诃德》。 穿着个小盔甲，路人都在笑他傻，他坚定从笑声中掠过，在这早已和平的疆场，单枪匹马。他眼中高楼是巨人，科技都是魔法，头盔挡住了耳朵，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。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，正义倾斜。 怎么做到的？给了他需要的爱，